第62集。 对不起。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。 许岩不想提过去，三年前是，现在也是。他一遍遍告诉自己，别回看，不值得看，一地狼藉罢了。但能怎么办？沈直就是他的过去。只要沈直站在他面前，他就会被一次次按头强迫着看向过去。与其分分秒秒警告自己不要回忆，弄得这么累，永远僵持不下，不如摊开了说，说完算完。他和沈直没现在，没未来，唯一能谈的也就从前那点事儿。如果到现在还连这些都不能正面相对，那这三年算是白过了。伤疤嘛，愈合了就没事了，哪怕手贱去抠两下，也不至于鲜血淋漓，只是一块看起来特殊一点的皮肤而已。 我不是要替你道歉，我是想让你愧疚。如果你真的愧疚了，或者换个说法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但凡你占了这两个里的任何一种，你就应该再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，不打扰我，对吧？ 做不到。误会你是我的错，但是许岩，我真的不是因为报复才要跟你试试。 报复这两个字一直像插在心上的刀，沈直甘愿揽下所有的错，唯独这个不行。他不能认，因为他确确实实从没有过这样的想法。许岩的手指无意识动了动，不知是被报复还是事实中的哪一个刺中。 跟一个给自己下药的人在一起试试，除了报复没有别的可能。 不是。 沈之仍然很坚持地否认，他抬起头，发红的双眼直视许岩。 我只是不想和你变成陌生人。你跟我告白，我没给你回应，你就躲了我整整四个月。生日那晚之后，你们出去田野调查，回来以后我去找你，你说不会再烦我了。我没体会过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，所以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是喜欢你的。要跟你试试，是因为不想失去你，不是报复。 沈直很少，几乎没有跟许岩一次性说过这么多话。他记得蓝秋晨提到过，有时候吃了药会提升表达欲，会很想说话，大概是刚刚吃的药起效了吧。但他猛然又想到吃下去那七颗药后来被自己吐掉了。许岩却忽地低笑一声，沈直说喜欢他，在他们试试之前，在将近七年多之前，沈直就喜欢他，哪怕觉得是他下的药，也仍然不想失去他，这过于离谱了。 不想失去我，所以后来在一起的四年里冷暴力我，忽视我，消磨我。沈直，你做的哪件事不是把我往外推，让我滚蛋？那是不想失去我的样子吗？ 沈直手握成拳，死死压在沙发上，指关节发白，说话都困难。 所以对不起，我明明是跟自己过不去，跟那个误会过不去，但是却伤害了你。对不起。 你有病。 许岩看了他几秒，突然说。沈直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嘴角抿出淡笑，目光也空。 是，我有病。 他知道许岩说的你有病只是口语，但仍有被狠狠刺伤的感觉，毕竟他真的有病，需要定时看医生，不间断吃药的有病。许岩觉得太阳穴生疼， 我困了，我先回去了。 肺里的空气像被立刻抽空，人都恍惚地悬浮起来，沈直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，许岩要走了，可他找不到要许岩再多留片刻的理由，苍白的嘴唇动了动，也只能嘶哑地叫一声 许岩。 许岩站在沙发边盯着他看了会儿，走过来走到他面前。沈直仰头，表情就像在沙漠里日夜跋涉精疲力尽后终于等到雨将来临的征兆，但许岩只是俯视着那张瘦削的脸，用一种毫无波澜的语气说， 当陌生人就行，沈直。 这个提议注定不会得到任何回答。沈直狠咬紧牙关，若无其事地低下头，伸手去拉许岩的右手，在他空空如也的中指上摩挲。 戒指呢？ 跟你没关系。 他出席场合的时候才会搭配搭配，私下里一向怎么简单怎么来，并不喜欢带着饰品。 我等你。 沈直忽然抬头看着他说。许岩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沈直顿了顿又开口，每个字都咬得艰涩且用力， 等你结束这段感情，想换个人开始。 房间里只剩空调运行的声响，许岩盯住沈直的眼睛半晌才问他， 你等我分手？ 对。 你要当备胎？沈直，沈律师。 许岩这样叫他，带着不可置信的荒谬感，难以想象沈直这么骄傲冷静的人会说出这种话。 你难道忘了，你就是上一段感情里被结束的那个？ 我想重新开始。 怎么可能忘？但即使这样，沈直还是强撑着站起身。许岩顺着他站起来的动作往后退一步，保持距离。 没必要。 像刀枪不入的盾，无论是眼神还是表情，许岩都和三年前一样干脆果决，不给任何余地，不留任何机会。沈直按耐不住心头胀痛，觉得太远了，一定要碰到许岩才能好。他伸手又去抱他，下巴扣在许岩肩头，喉咙哽咽。 那我也等。 沈直把人搂紧，同时感到耳朵里正涌进嘈杂的尖锐的异响，来势汹汹地占领听觉，直堵到喉咙，要他耳不能闻口不能言。沈直张了张嘴，却听不见自己说了什么，意识被恐慌占据，他预见自己即将露出马脚，可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他没办法痛快地放开手让许岩离开，但他最终还是松开手，用摇摇欲坠的平静表象极力掩饰身体和大脑中的波涛汹涌。沈直垂下眼，睫毛遮盖涣散的瞳孔，他全身肌肉变得僵硬难以动弹，声音也低哑， 回去休息吧。 可其实他根本不能辨别自己说出口的到底是不是这五个字。许岩在他脸上打量，见他脸色惨白，直立在那里，看起来疲惫万分，像碰一下就会倒。许岩摸摸自己的下颚，刚才沈直抱得紧，脖子上的一根项链刚好抵在他下颚旁，压得有点疼。 你也好好休息。 许岩转过身走出房间， 关门时看见沈直仍然站在原地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表情。门关上，沈直闭上眼调整呼吸，他试图往卧室走，但很困难，必须要扶着什么才行。几步路的距离花了将近两分钟才走完，他撑着床沿，另一只手去枕头下拿药盒。开盖子的时候，手腕不受控地颤抖了一下，那一格里的十几颗药丸零零散散地全洒在床上。沈直盯着他们看，渐渐的，那些药和床单扭成一团，像漩涡。画面转动时引出反胃感，他只得闭起眼，手肘失力，整个人倒在床上，放任自己下沉下陷。